剪裁埋缩黑镜台 ，Capital 叫五百神思片头，引在要廉检龙报告醒回。李显龙总理赴一美国，在数码苗裔片的发动供应链以及能力建设等两位，同阿西安加强合作。在华盛顿访问的李总理同阿西安部分成员国两头人，出席美国阿西安商业理事会同美国商会的发动时光。一道都是美国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强化计划所应该涵盖的两位。卫生部长王益康表示，新冠最近的冠病病例增加，但是无证据显示本地出现新一波疫情。他在社交网站贴文讲，自上个月26号，我国几乎重启所有的社交活动后，当局就意料到病例会增加，由于人们都接种了疫苗，而且许多之前染疫的人都已经康复，对病毒有高强的抵抗力，因此虽然病例增加，当局还无需调整安全管理措施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维持在4000起以下，报3645起，然后有3人病死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多数新病例为本土病例，每组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.49。由于燃油价格居高不下，德斯公司康复德高宣布，上个月4号起暂时将德斯基层差值同等候收费调高1分钱的措施，将延长到7月31号晚上11:59。另外，下星期四到下个月的30号，从樟宜机场搭乘德斯的旅客所支付的附加费将上调3元。骗子冒充朋友白天发向数万人加钱的诈骗案卷土重来，竟然已经有587人上当，损失超过270万元。警方讲，单是一个月就有至少43人罪孽一类的骗局，损失超过177,000元。朝鲜出现数起官骗死亡骗例，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，当地有至少1人正式死于官病。报道讲，一种引起发烧的不明疾病从上个月带起，在当地传播开来，目前有大约187,800人才接受隔离治疗。印度近期出现名为环球流感的神秘疾病，80多名儿童受感染，至少58人已经丧命。当地媒体报道，患者都不到5岁。体育消息，第30日的东南亚运动会开幕式在顺利的烟火中圆满完成，而意味着东运会的战火正式点燃。开幕典礼有多名的表演者同台演出，还加入不少虚拟实景元素，呈现自冠病疫情爆发后久违的一幕。新闻报告完毕。